現在咧係科科明佢哋色音境，就係、是、明呢個色音啊，係境化之上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，分為三科。現在初科係總字音量，就係、是、一種開字色音嘅形象。咁啊，又分四科。現在初科涉字圓通正行啊，就係從案呢個耳門圓通係指貫之行。咁啊，有呢個圓字咧，就係指呢個唔係耳根嘅文正啊。個通字就係指其他嘅二十四行，但係此經固然係重要，在於呢個耳門，所謂反文字性。但係亦都可以過其根性啊，於其他二十四門咧、啊，係隨修一行啊，都可以得正入圓通。我話柯南當知語坐道場，就消落諸念啊。開一句柯南當知，就係、是、警告之詞，話你柯南你應該要知道。嗱，道場咧就係、是、修行之處。或者就在叢林，或者就在正七，或者自己住茅房，或者是山林樹下，或者曠野寂靜處，或者十二頭陀行中，所謂重山住以及露地宿等，都是屬於修行辦道之場所。咁現在話以坐道場，就是明行者初入手之時，在呢個行住坐和四威儀之中啊，呢、這個坐儀咧係最為重要啊！我哋坐響佢參覺係最容易收攝呢個妄想心，所以話以坐道場呢、這個坐嘅威儀啊，就係、是、包括行住和呢三種嘅威儀。咁啊，即系咧，系四威而中啊，常常行道。嗱，坐就属于身儀，但系唔系净系坐响树咁就算噶、哦。我哋坐响树咧，仍然系要用心嚟到过观啊，用心啦去办道。咁啊，若是你不用心，你所坐嘅就唔系道场。嗱，咁啊，坐固然。是道場行道之處啊！嗱，我哋正坐之時就要反文自性，或者如阿羅律陀都拗見照明金剛三昧，反照自性。嗱，咁啊，自性無形係不可分別啊！我哋正在觀照之時，佢呢個妄念不生，就叫做以坐道場，就消落諸念。個其念地躍進，即係妄念不起，所謂反流前一，六用不行。咁啊，呢個妄念咧就盡啦。佢話執諸離念啊，就一切之明。嗱，諸者就係於也，就係、是、即於其念躍進之時。咁佢一切時處都係精純靈照啊！是唯一以貫妙心了了明徹，所以始終的離念呢，即使是按常的其念若象，個動靜就不異。那動呢就屬於行而，靜呢就是包括住坐和三種威儀，所謂不異者就是於呢個行住坐和之中啊，四威儀时时都是用功，咁啊功用纯熟，打成一片就不为呢个外境之所转动啦，或动静就不移。第一望就是一啊，嗱有心用功就名为叫做一，咁啊如果无心用功啊，任止观就叫做忘。咁啊，現在由於功用純熟，係任運而行啊，故名益忘就而一。個當住此處就入三摩提，在呢個行住坐和中， 言定言前，名为就在于此处啊，于我哋行住道和之中咧，就可以入呢个三摩提。三摩提，亦名佢哋三摩地啊，亦名佢哋三昧，亦名佢哋正定啊，系一切禅定嘅总名。所以入三摩提就即时系入禅定。佢如明目人，就处大幽暗，精正妙正，就心未发光，此则名为色阴区语，此就系一种开示阴相嘅第二科，正是色阴区语，就系正式开示色阴嘅境界。嗱，咁乜嘢叫做区语咧？非面为墙，范为住噶，就名为叫做区。我哋有上蓋嘅就名為宇啊，咁啊即係一間房子啦，有四面圍牆，有上蓋啦，咁啊即係一間屋。嗱，今日五音中一一音啊，都係猶如一間房子啊。咁啊，眾生為呢個五音房子之所關閉啊，所以不得自在。佢如命木人就處大幽暗。此就先立譬喻，嗱咁啊，明目人就系有眼目嘅人啦。如果藉着呢个日月灯三种光明，就能见一切物。咁啊，现在佢在呢个黑暗房中未有光明，所谓伸手都不见掌啊，就叫做处大幽暗。不止个明目人，就譬喻上啊，所谓得诸离念就一。系精明，现在被呢个色阴之所障，名为叫做处大幽暗。但精正就妙正，就话只观纯一无妄，名为叫做精正啊。咁啊，即止之故就叫做妙，即观之止就系叫做正啊。就说明在呢个禅定之中，咁啊，刚用纯熟。是唯一止观妙心，咁啊叫做精正妙正嘅心未就发光。嗱，如果心若发光咧，就不为呢个外境所障啦。现在因为心光未化，所以为境所障，未能亲见如来藏性啊。嗱，咁啊，此种境界系乜嘢境界咧？我话此则名为一个色阴区语，嗱，色就系包括内个五根，咁啊加上外嘅六尘啊，咪一共咧系十一种色法。嗱，咁啊色阴本来就与当人嘅无干，但系色阴咧而空花个虚妄，因为众生向来颠倒啊，执内色系为实我，执外色。就为实化啦，因为有我法而得，所以坚固成性啊，就非相地而成相，属于自心嘅执着啊，系幻象于自心。虽知佢个虚妄，就因为无量劫啊，执着坚固，那系为其所相啊，就名为佢哋色阴区语。佢若目明朗，就十方洞开，无复阴暗啊！明色阴尽，人则能超越劫俗，此就系总是阴相嘅第四科，名为佢哋原是啊，系色阴尽相。咁啊，此个色阴尽相就绝对唔系阿难修行嘅造诣之处，就系、是、佛呢，那系过来人，佢先知。将呢个破色阴嘅境界开示出来，咁啊令到末世嘅修行者啊，先系明白，咁啊佢修行到呢个田地咧，佢就知得呢种境界就系色阴已破嘅境界，以此咧作为取验。佢若目嘅明朗，即系岸上嘅明目人。佢十方就洞开，就无复幽暗啊！嗱，以前系处大黑暗，四方八面都为呢个幽暗所障。 二在呢是开着灯光内见屋物，开窗亦能见外物，再不为这个幽暗所障。真命即阴尽，此种境界呢就是他们即阴尽，因为他修行到此的田地甚至是正式真空无障就无碍，所以能够十方洞开，如是境界就叫做即阴尽相。那么从前即阴未尽就好似处大幽暗，现在即阴尽故就如同十方洞开，可见五阴都是黑暗。若是论这个黑暗这方面就名为即阴，咁啊，若是话盖浮呢一方面嚟讲咧，呢五种就名为叫做隐，亦名叫做五蕴。个事人则能就超见度，嗱，梵语叫做结波，中国话叫做时分啊，就系内嘅色身就有生智意念，咁啊外嘅世界就有成智坏空，都系属于流转。那是过去现在未来呢这个世的道理。那么依此的色音就成接续现在行者用功，他将破色音能超接续，再不为接续之所续。那么即是观音菩萨与门圆通所的动静异象都了然不增，他观其所有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，此就是总是阴相的第四科，名为结智，本为妄想。观其所有，观就是佛的智慧眼，这个其字就是指色阴，由就是因由，那么一切法属于果，果必由因，所以一切法都有其因由。咁啊，現在此個色音法係因何而有呢？所以若以佛眼嚟嘅觀之啊，就係堅固妄想，就以為其本。嗱，色法中之四大，屬於咧係流外堅實，所以名為叫做堅固，就是、以呢個妄想以為其本。咁啊，即係第四卷所謂堅明立外啊，比金寶者就明國立堅。咁啊，依如是聞咧，我哋知得嘅色音係堅固妄想，就是、以為其本啦。若是話妄想破，咁啊堅固嘅色音亦都不能安立，就名為佢哋色音盡。個安難當知始終必然妙明。四大不積小選之間真能出外，此名精明就流入前景，施散功用的暫得而至，非為正直，不覺正心的明善境界，若覺正解即受貧赤，此就是即陰境的第二科，名為別明法相，就是分別顯明即陰境界法現之相。一共就分為十科，有十段经文啦，现在所读的是第一科，名为经明外日，就真能出外，此就属于定中所现之相。若是迷而不知，执此定中所现之相啊，以为真实呢，就为魔所转，就堕于阴魔啦。佛话阿难，你当在此中啊，就是行者正当。在呢个禅定里边用功之中，不知然咁妙明啊！嗱，一心一意不杂妄念，就名为佢就精；以未观察之穷究啊，就叫做然。嗱，妙明咧就系极妙不二嘅主观。嗱，四大就不积啦，地水火风嘅四大向来都系与呢个妄心交织。所以四大就是色法，属于界的意思。咁啊，妄心就是属于心法啦，就属于呢个世的意思。 所以上文第四卷佢话三世地方就系和合相接，然后变化众生就成十二类。所以在众生界俗就系四大色法，以共呢个心法啦，系交织成有众生相，就好似一块布啊，由呢个环经极位系交织而成。所以上文第二卷里边讲啦，佢话色集妄想就想相为身，又话四大想咧系一向不离。咁啊，现在由定力故将四大与妄想脱离啊，系彼此互不交织，就属于相破色阴嘅景象，名为叫做四大不的。个小选之间就系功用渐渐纯熟，系将破四大。咁啊，小选咧就系、是、呢个时间啊，好短，好短啊，时间啦唔长。佢话真能出外啊，咁平常嘅人佢就坚执色法，咁啊呢个色法就成为障碍，色身就不能穿墙过壁。而在行者呢个禅定之中，止观力强啊，不为四大所碍，所以真能超出障碍。此就系明境法之相，系属于咧定中法现之境界，则唔系圣人所证啊。呢、这个不生灭心，如果当系圣人所证嘅境界啊，或者当为系不知神通。咁啊，以凡滥性啊，大妄已成，就堕无间狱。个此名嘅经流入前景啊，此就解释。咁啊，点解在凡夫位中会有如此嘅境界呢？所以话此名啊，叫做经名就流入，经名即系心光，就系定之功用啊，系暂得。而此绝对就不是这个常住之境啊，过施但功用暂时是在这个色阴境界中用功呢，是暂时得到如此，这种境界就不是永远不变。个非为的清净呢，就不是这个圣人所证这个不生灭性，是属于这个无常之境。合不作正心的明净境界，若是不作正人所证的不生灭心呢，就明为这个善的是好过境界啦。因为修定先至有如是的境界啊，若是你不修定就不容易发现此种境界。所以文对讲啦，他说断其妄报啊，亦即是劝他呢不使惊慌。咁啊，若作正解就受贫且啊，只属于断其妄起，就系行者定中得此境界，你唔好咁快欢喜啊，因为欢喜作为正解，就受呢个贫且所乱，因为你修呢个玄妙止观时，令呢个魔功变咗阵裂啊，或者诸魔都皆来恼乱起你啊。可惜呢，他未曾得到一种呢老练你的方便。那么若是你于此境界生个欢喜心，那么即使一念欢喜心就属于妄啊，那么诸魔就有所成。所以我欲作正解就即受贫邪。个安就服以此心，经言妙明就其身内切，人不言于其身内执出妖回，身相远然的亦无相位，此精明流入形体，施展精行的暂得如是，非为正正，不作正心明见境界，若作正解即受贫邪。这一段经文就别明法相的第二科啊，名为精明内日，是执出妖回。那么阿难，服以此心，就是服以此的一心三观啊，不疑之心，就经然就妙明，或一 心一意去观察啦，所谓精之言之，在呢个言料史本中啦，或者佢研究啊自己呢个本有个性，得其身嘅内切啦，去观见自己呢个身体内外嘅明切啦，好似呢个琉璃宝一样。能够洞见自己身内的五脏六腑诸物，他说世人不知其身，就得出妖回，因为见到这个脏腑通明透亮，脏腑里面呢见到那些虫、啊、都是属于相外，他因此伸着手入的身体里面呢，将那些妖回虫、啊、是得取出来，但是身上演言都亦无相位啊，虽探手入身，但是身无相外，都亦无相位。他说指明的精明流日形体，相呢就是明景化之相啊，此一句呢就明景化之由。咁啊，指明精明流日，日一当呢个字字咁解。因为精明就是心光、啊、所以流彻形体，以此心光照内四大言无障碍，所以能够如是施散精行，就暂得如是。此种境界呢，不是说常住不动静，只不过你在禅定之中心服烦恼，暂时得到呢如是的境界，就不是永远不变的常住境啊。咁啊，非为正正，你呢唔会当佢系正人所正嘅不生灭正，所以话不作正心啊，咁咪如是境界。你将种此境界呢，唔会作为啊系正人所正嘅不生灭心呢，就属于呢个善境界啦。你若作正解就即受行邪，因为呢种境界未曾一断三界见思烦恼啊，未曾究竟出三界的生死苦，只不过在色心中是暂得如是。所以说若作正解啊，如果你作呢种境界是正人不生灭解啦，咁啊嗰啲魔有种方便啊，或即受邪魔。他又以此心的内外精言，其时魂魄的意志精神随执受身，就如皆摄入父为君主的不依空中，闻说法声，或闻十方同呼物异，此名精魄世相离合，正受善种，暂得如是的非为正正啊。若作正心明见境界，不若作正解就即受贫邪，此一段经文属于别明法相的第三科，名为精魄合理，就空中文法。他又以此心就内外精言，或以此个妙观不二之心，咁啊观察内嘅四大同埋外嘅四大，佢话内外精言。不其时魂魄的意志精神，我正在呢个禅定中啊。佢话精言之时呢，嗱咁啊魂就系属藏于肝啊，魄就系藏于肺，衣系藏于皮啊，衣就藏于胆，精系藏于神，咁啊神藏于心，咁啊现在此个魂魄意志精神。藏在呢个人身之内，总是妄想个分别，各栖住其所居住之处。咁啊，心肝脾肺肾啊，乃是系即法。现在以心妙嘅止观力，将破色音啊，咁呢个心肝脾肺肾啊，亦都不破而自破，将呢个一切妄想嘅源头推翻。各各走人，咁就叫做皮时魂魄嘅意志精神，不除执受身，嗱即系除咗呢个四大之外啊， 他说而家摄入就父为君主，犯了魂住等我干，现今他就住于这个肺。例如他本来住于肺，他现在住于这个肺，所以彼此都互相摄入，是父为君主。就失于空中，就闻说法声，或闻十方，同呼物业，物业此就是色音相同，就是将这个魂魄等的老巢穴呢是摧毁。那么魂魄呢色斋都因此而恐怖啊，所以各国呢就纷纷议论。那么行者就以为这种啊所谓魂魄之类呢，他纷纷论议之时啊，以为是一个说法之声啊，或者闻十方之佛呢是同呼物业。他说此名精魄是世相离合啊，那精魄即是上文的魂魄精神意志，那离呢就是去自己的本位啊，合呢就从此处而到他处。咁啊，遇到互相离合，明色音相破啊，所依之处亦都相破，所以互相离合啊，就纷纷要逃亡，离开佢自己嘅巢穴。吉星咒就是种嗱，色音若破，咁啊就自理争明。咁啊，其实唔单啊，心肝等色法破啊，连呢个魂魄等嘅心法呢亦皆破啊，都是在这个上音色中呢里道破。即是说如果你想破这个魂魄等的心法呢，就是要在这个上音文中那里破，因为现在所讲的是色音，它所破呢就是破其老巢。他又以此心情路皎洁，内光发明十方作圆球圆浮坛色，他一切种类就化为如来，于时不变毗卢遮罗，具天光台千佛围绕，百亿国土合以莲花驱时出现，此名心云灵悟所现，心光地圆明啊，照诸世界。暂得如是就非为正，就不作正心明见境界，若作正解即受贫赤。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别明法相的第四科，名为心云掩悟见佛具台。他又以此心就是以此的止观不二之心，个情路皎洁，情就是情直不动啊，路呢就是以这个定力心故能够显露啊，遍照诸物。搞呢就是搞然明白啊，彻呢就是内外都透彻，所以这个情路皎洁呢就是由于此心所谓圆妙止观成就啊，所以能够照彻内外，见得清清楚楚，咁就叫做情路皎洁，个内光就发明。嗱，咁啊烦恼未心服之前，咁啊呢个本有心光未能发明啊，现在以此一心三观力故，能心服烦恼，所以发明自己本有呢微妙个光辉，佢十方就变作圆浮坛色。咁啊，十方就系衣布啊，嗱，圆浮坛，中国话佢哋至今系一棵树嘅名字。嗱，此一棵树同埋嗰啲枝叶花果咧，都系黄金色嘅。咁啊，呢种果我熟咗之后啊，佢嗰啲汁咧流落呢个河里边，咁啊，嗰啲河嘅沙咧都要变成金色啊。而且比平常嗰啲金色咧尤为殊胜，所以叫做圣金。咁啊，现在行者于呢个禅定之中啊，佢遍见十方世界啊， 好似呢个净妙金色一样，佢一切种类都化为如来，只系属于净部啊，就系禅定之中见一切众生都系具足三十以上啊，八十种好，以磨金色就如佛无二。咁话依时就不变毗卢遮罗，咁啊毗卢遮罗，中国话佢就遍一切处。就属于清净法身佛，但系此处呢就应该话见卢舍罗啊，咁啊中国话佢哋净满属于布身佛，就话依时在呢个禅定之中啊，或者于呢个莲花台状世界，咁啊见到呢咁啊有卢舍罗佛啊，一个布身佛。讲呢个莲花台状世界嘅事实，嗱咁啊，指个莲花系有一千叶啊，每一叶有一个大千世界，咁啊，指个卢舍罗佛坐在呢个莲花当中啊，就自现成佛，咁啊化一千，即刻正应真佛，应一千大千世界，佢话具千光台。咁啊，卢舍罗佛呢坐在呢个莲花台上边啊，咁啊放大光明，咁啊叫做巨天光台。个天佛就围绕百亿国土及以莲花，就驱时出现，就系话从千色加佛中各现百亿色加，应百亿国土同时降生，同时出家，同时成道。同时降魔，同时说法，同时呢入涅槃啊，即系见到呢百亿即金无利佛，咁啊依百亿国土呢同时现啊，所谓法相成法，只属于行者啦，在呢个禅定境界之中呢之所现。嗱，咁我哋上文就有两番嘅转法之相。所以向下呢就是有两段结文啊，他说此名心文就离悟所现，说为什么会忽然见到毗卢遮罗佛啊，咁啊巨天光台是千佛围绕，以及百亿国土及以莲花是一而俱现呢，所以说由于这个心文啊是离悟所现，指着明行者平常他读经啊，在经中他知得这个花状世界国土无量无边，是众宝所成，一一国土有佛坐道场说法，那么行者将此种的境界由读经之时啊，他印于心中，所以现在他修行用功在这个禅定之中呢，就将此种的境界现出来，此就是之前呢第二段文，心光的原理照知世界，此就是之第一段文，就是说为什么会十方现作言浮谈色啊，一切种类是化为如来呢，此就由于心光的原理，所以能照诸世界，洞彻一切，此都是由于以前啊看经将此境界印在心中，现在将呢个影子呢系反现出来。咁啊，暂得如是啊，就系属于在禅定之中呢，系暂时得到咁嘅境界，就唔系永远都系如此。属于呢不是常住境啦，他说非为的正性啊，就不是呢正人所证这个不生灭性啊，此种境界呢仍然是个生灭境，他不作正心的明见境界，如果你不作正人所证的不生灭心呢，有如是境界现，甚至无为的就是现境界，个若觉正解就即受贫者啊，如果你有此境界现前，你作为自己呢是正到不生不灭的境界，咁就变成大妄语成啊，就受呢个贫者 之所恼怨堕于呢个魔道，被柔软以心力精然妙明观察不停，亦按降伏制止超越个依是失言十方虚空成七宝色，或八宝色同时遍布，不相留外，青黄赤白各各尽现。此名益按功力二分暂得而至，非为正正，不觉正心明见境界，若觉正解，即受贫邪。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别名法相的第五科，名为叫做精明的辩空静宝色。他由以此心的精然妙明就观察不停啊，就是说此善男子即是这个修行者，又以此的止观不二之心，咁啊精进而究啊，此个妙心于念念之中啊，都是无有色啊，都是如是啊，以此的言妙止观之心啊，去精知言知这个妙明真心。他益安在降伏那地中呢，咁啊妄念层层升起啊，咁啊现在以呢个止观力呢，系养之，系益之，安之，而降伏之，咁啊佢哋益安就降伏，个制止就超越，嗱超越呢就属于佢用心过度啦，嗱咁啊本来就唔需要如此用力嘅。咁啊，現在過分咧，係用力嚟到制止啊嗰種咁妄執，咁啊叫做制止超越。咁啊，於是嘅忽然，正在嗰個時候啊，佢忽然之間，咁十方虛空就成七寶色啊！佢見到十方虛空世界成就呢個七寶色，或者咧係八寶色啊，佢通時遍滿都不。相留外啊，咁啊彼此嗰啲宝色咧，都遍满尽空世界，互不相外。个青黄赤白就各各尽现啊，嗱青就系琉璃宝啊，黄咧就系黄金宝啊，赤色咧就系鹦鹉宝啊，白色咧就系白银宝啊，或者其他嘅水晶宝等，各各咧都尽现啊。佢自己本身嗰種嘅顏色，佢話此名第一個功力二分，就話佢用功之時用得呢個心力太猛，就名為佢哋二分啦，即係過分啦。佢暫得如是，在禅定中用功，咁啊暫時得到咁嘅境界，就非為正性啊，絕對唔係正人所證。这个不生灭理，他不作正心就明善境界啊。若是此种境界在定中现之时，你不作为是这个正人所证的不生灭心啊，那么这种境界呢，另外叫做善境界，你就不生执着啊，不会为境所转。啊，若是说若作正解啊，那么见到如是境界，以为是正人的不生灭解啊，以为自己是了不起啦，咁啊，即此一念正解之心，就系为消魔之由啊！佢话即受贫邪，佢又以此心嚟研究情事，精光不乱，不知夜半，在暗室内见种种物都不时发咒，而暗室物亦不除灭，此明心世咁物情其变，所至动忧。暂不如是，非为正正，不作正心就明见境界，若作正解就即受贫邪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别明法相嘅第六科，名为心见物情，暗执倒物。佢话又以此心系研究情切，就系、是、仍然咧系以此呢个玄妙止观。之心就定境现时，咁啊好似咧呢个暂时澄清之水一样啊，系表里的动词个犹如此心系研究澄清。 精光就不亂。嗱，精光 即係智慧啊， 即係純一不雜嗰啲智慧，咁就精光。嗱，不亂咁啊，即是係禅定啦。咁啊，所以精光不亂呢一句經文咧，就係、是、屬於定慧相知，止觀咧係根本。個不於夜觀，在暗室內見種種物，就不時白晝啊。嗱，佢在禅定之中用功嘅時候，佢忽然間咧，在呢個夜半啊，即係半夜啦。咁啊，佢喺呢個暗室之內根本就冇燈嘅，佢能夠見種種物啊。咁啊，佢見種種物，咁啊屋裏邊又冇燈，而又佢又能見到種種物啊。咁啊，呢種所見種種物啊，嗰種嘅屬於咧清楚嘅程度啊，到邊一處咧？佢話不時白晝啊，好似白日見物一咁清楚。咁但係坐呢個暗室之中，向來就係無始物嘅，咁啊亦都未見過啊。咁啊，現今半夜咧，佢忽然之間咧，坐呢個暗室中見此物清清楚楚，如同白晝。佢話而暗室物就亦不除滅喎。嗱，佢個平時呢一間暗室裏邊啊，佢自己本身所儲藏、所放嗰啲物件咧，唔會因為現種種物咧而滅除，依然咧係還在啊。咁啊，佢哋而暗室中嘅暗室物就亦不除滅。咁啊，以上咧就明警法之上。佢話此明心世物情其見啊，此就解釋警法之由。咁啊，點解會有如是境界發現呢？就係、是、由呢個禅定力心啊，服咗呢個粗煩惱，心光顯現，物物情情，所以內心就能夠外見。話所說所事就動憂。嗱，常人咧粗心浮氣，佢就見唔到呢個暗室中咧能夠現種種物。咁啊，現在行者在呢個禅定之中，因為心細啊，所以能洞見幽微，咁啊見到嗰啲幽暗嘅事物咧，見得清清楚楚。佢暫不如是，咁啊而點解咧？都係在呢個禅定之中啦，暫時有如是嘅境界，咁啊非為正正啊，絕對呢種境界咧，就唔係聖人所證呢、這個不生滅性。佢話不作正心就明見境界。咁啊，如果你將呢種境界唔會作為啊，係聖人所證嘅不生滅心，知得係禅定之中係暫時顯現，唔會被境界所轉，於此種境咧不生執著。就名為佢嘅善境界，即係好嘅境界啊！咁啊，若作正解，就即受貧劇。如果將此種嘅境界啊，作為係聖人所證嘅不生滅解咧，就即受貧劇。因為你一念住著啊，嗰啲魔咧就有機可乘啊！我話即受貧劇。